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前一两日是呢个情人节啊嘛。 是啊，情人节呢，其实我哋应该要赶得及呢，可以讲啲爱情诗。但是我今次揀啲爱情诗呢，大家都可能有啲始料不及啊，因为我哋一直觉得爱情呢是年轻人嘅专利啦，是好年轻嘅诗人嘅专利。咁亦都古语就话呢，即係一个人开始写诗呢，往往係因为爱情，即係为咗将自己嘅感情用一种委婉嘅方式表达。但係呢，又有人讲话係当你意识到你写诗呢都搵唔到爱情嘅时候呢，你仲继续写诗呢，你先係一个真正嘅诗人。 哇， 咁后面呢句呢就係罗兰巴特恋人数语入边讲嘅。 咁但今日呢，我哋要介绍边 一位诗人呢？今日我哋介绍嘅诗人呢係叶辉先生啦。其实叶辉先生都係一位中年诗人啦。大家可能如果同佢有所接触嘅话呢，会觉得佢可能即係你估唔到佢会有咁温柔嘅情诗嗰个一面嘅。如果你唔仔细睇佢嘅诗，咁你可能会睇到好多佢关于社会嘅诗啊，甚至关于政治嘅诗啊。同埋佢本身佢自己亦都系一个报人啦，同埋有好多社会身份啦。咁但系呢，当佢写起爱情诗嘅时候呢，佢好似变咗个人咁样。可以讲我哋呢一集呢讲嘅唔系叶辉嘅诗，系一个叫琼琼嘅人写嘅诗。 系，因为之前佢用嘅笔名 叫琼琼。咁琼琼呢个名都呃到好多人嘅。一开始佢写嘅时候，哇，又系情诗啦，又好清新，即系所谓小清新嗰种风格。连一啲好即系好资深嘅诗人，比如王灿然啊咁，都俾佢呃到，以为佢系一个好年轻嘅，甚至系刚刚从大陆移民过嚟香港嘅诗人。咁后来呢，叶辉自己忍唔住啦，先讲俾大家听。咁大家都吓一跳啦，即系因为啲诗呢都可以睇得出同佢之前有少少脉络，但系呢嗰种气质是真的很年轻很年轻的那种清气，王灿然用清气来形容他。那不如我们先听下他有几首我特别喜欢的情诗。第一首是梦中见。 梦中见，叶辉。梦中见你，遍体闪着光尘，胡蝠那样匿藏，猫眼那样张望，尘埃封存的有微黄的照片上浮游，如雾起自瀑布，云海自深渊升腾。因为一千零一夜宵禁，故事里有故事诞生，有带奇异的体香，空山雨歇的茫茫，体香急冻的冷记忆，比井底的绳索还要长，比井壁的青苔还要苍凉，还要沧桑，还要让隔世的噩梦在诺言的皮层下苏根那样萌芽，那样暗暗草长，还要让骨头里的爱风湿那样写成枯痛的标语或助咒，关节炎那样的巡游。很多年后重看录像，你的白衣闪着光尘，这一天风和日暖，一个人在暗室抽烟。 啱啱听过咧，就系叶辉啊，亦都系诗人琼琼啊嘅《梦中见》啊。 系啦，其实用琼琼嚟讲，佢可能更加合适啊，因为好似《梦中见》同埋跟住仲要讲嗰几首情诗咧，我觉得系好有咧呢个李商隐嘅无题诗嗰种感觉嘅。因为呢佢系令你系捉摸唔到呢佢具体系写咩爱情啊，入面有啲咩爱情故事啊，或者系具体系写俾边个人，系写俾妻子啊或者情人，或者系初恋啊，或者失去咗嘅恋爱啊等等。呢啲都系好模糊不清嘅，但系有一样嘢喺呢种模糊不清入面呢就越加清晰呢，就系佢嘅感情。 系。 比如喺梦中见入面呢感情嘅浓郁呢，系其实如果将佢转换成一首古诗呢，你可以感觉到系一种上穷碧落下黄泉嘅感觉。比如话佢第二段呢，佢用雾喺瀑布上边升起，吓呢种系感情发生或者系一种感情咧突然间勃发嘅时候。跟住咧佢过咗两段咧，佢又用井，用冷记忆，除咗落个井落去越嚟越深，系啦，即系两种 对比嘅极限啊。其实呢种对比嘅方式咧，喺叶辉嘅诗系经常有嘅。以佢自己解释咧，话佢系好受电影影响嘅。咁、电影我哋有时都会睇到，即系两个蒙太奇转接嘅时候咧，系会用一种好强烈嘅对比嚟令你产生即系好深刻嘅印象噶嘛。但系去到呢度咧，叶辉《梦中见》入边咧，佢就将好多嘢，比如我头先话呢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一句好俗套嘅嘢啦，但系佢将佢用咗新嘅意义换咗出嚟，佢用雾用井嚟取代佢，跟住佢更加新意嘅咧就系佢用呢个苏根啊嚟形容呢个梦喺诺言下边生长，跟住咧更加有新意嘅咧，佢将佢嘅爱情啊比喻成风湿。 系 喂，风湿咧，我哋平时我哋都系一个贬义词嚟，可以讲话系即系一个病，我哋讨厌嘅嘢嚟噶嘛。但系风湿咧，佢追随你一生，同埋咧系根据住季节嘅变化咧，时时会唤醒噶嘛。咁又真系有同呢种即系陈年嘅爱情， 系 好有相似之处。 好似关节炎。 系啊，睇到呢度系真系好令人拍案叫绝嘅，因为从嚟我谂咧，中国诗历史上我未睇过一个人系用风湿用关节。嚟写爱情嘅， 系佢由皮开始啦， 系、 皮层，跟住有骨头。 系啊，其实呢个都同佢一开始咧，佢从眼睛啊，同身体啊，体香等等，即系全部都系同身体嘅意象有关嘅。咁之前嘅咧，可能系指一个梦入边一个完美嘅情人啦，佢所象征咗嘅身体意象系一种即系比较美嗰一面嘅。但系如果翻翻嚟现实咧，佢又用一种负面嘅病啊。或者苏根啊，呢啲好似毫无诗意嘅嘢嚟写，反而咧写出咗嗰种刻骨铭心嘅爱啊，嗰种感受。最后嗰一段咧，尤其有电影感。佢话重看录像，你嘅白衣闪着光尘，呢度咧真系令我谂起咧唱流行曲《梦中见》嘅啊郭小林， 系 佢我都记得嗰个 MTV 啊，佢真系着白衫嘅。 系， 即系又令我谂起嗰种，即系你话最难忘你嗰头白衫白裤嗰种，即系初恋感啊，好强烈。但系咧呢度又有一个对比出嚟，叶辉佢话：当你系白衣嘅时候咧，我系喺暗室入边抽烟嘅，即系呢种爱系唔能够明言嘅，但系又系好绵绵不绝嘅。 系啊，所以有时即系如果大家认识阿叶辉就好难估到佢。 系啊，你又唔敢问佢，你又唔敢问佢，佢成个大佬咁啊嘛，不苟言笑噶嘛，你只可以去想象啊叶辉先生嘅爱情吓。咁另一首系琼琼最有名嘅情诗《肺游全底》啦， 《肺游全底》，叶辉，不是不想写信给你，只是没法分隔开雨后的青苔。初次的爱，庭前的长春藤，缠满木石的光影，游离的倦，大似的尘埃。忘了你衣衫的颜色，犹记某月某夜，挂历上草书留言，月光如水天如镜。忘了你咬牙的呼吸，犹记欢好的时辰，窗前细雪如画，到地。一无声，村外有行旅远去，遗下温柔的火舌，萤点掩影闪烁，似说缘起不灭。白夜有拜官野史，记载不妥协的世界，好比麦芽糖路人，朝夕沿街叫卖。 咁肺游全底咧，其实呢个名咧，就喺民国时候咧，一啲散文入边都有出现过嘅，即系话有啲信你冇寄出去，你自己流传喺度。 系， 但系呢个就好似一个人咧，即系嗰种暗恋又好，或者系咧对于一种咧系冇办法只系将佢即系倾泻出嚟嘅爱。又好咧，就好似呢种状态，其实我哋可能每个人都试过写完一封 email， 跟住又唔 send 出去。或者写完封信咧，自己睇完烧咗佢算啦，嗰种感觉。咁叶辉咧就从呢种好复杂、好暧昧嘅情绪，佢开始写，但系咧佢就用咗一系列嘅意象，佢甚至好似古诗，就好似我头先讲李商隐啲无题诗咁样啊，一言一处诗还连啊，嗰首诗咁样，佢系不断不断咁出现一个个好似。 冇相干嘅意象，而且呢啲意象咧都好有古典嘅味道嘅，吓、啊、令你好似睇紧一出好似武侠片咁样，或者一个古装片咁样。但系咧，佢入边嗰种俾你咧，就系讲出呢种即系欲断难断，又想 send 出去，又唔send 唔到出去，嗰种感情系点样嘅咧？就好似佢最后面所讲咁样，好比麦芽糖老人朝夕沿街叫卖。麦芽糖咧系点样嘅？系黐牙嘅。 系 吓呢个叫卖嘅老人咧，佢已经系消失咗喺过去嘅，因为依家冇咗呢样嘢噶嘛。但系呢样嘢咧，又系令你即系所谓口舌留香嘅嘢。 吓、 其实就同佢嘅感情一样，呢入边嘅感情咧，系四个字入边讲起嘅，就系缘起不灭啊。缘生起咗就唔会消失嘅。其实缘呢个词咧系印度。印度教开始印度古代卡玛开始发展到嚟中国呢就变咗缘。咁就多咗啲意思嘅。多咗呢感情上爱情上爱恨等等人与人之间嗰种剪唔断嘅但又讲唔清嘅关系。咁我觉得呢反而你系英文啊法文啊你可能真系搵唔出一个好贴切嘅词嚟翻译缘呢个词。 但我就见到其中一句大似的尘埃呢句就比较。 是啊呢、這个即係嗰种矛盾感系好强烈嘅。咁佢唔会话直接写大似的玫瑰啊大似的花、因为呢个好多诗人都会写啦。但一朵花变咗尘埃啊其实呢个就好似一啲西方所用嘅意象嚟讲嘅。比如话莎士比亚讲嘅。玫瑰換了名字佢仲係玫瑰啊或者係西方电影呢啲玫瑰即刻变成灰尘咁样嚟形容呢真係繁华骤逝呢样嘢咁样。但係对于佢嚟讲对于呢个陷入于呢段真係厘唔清嘅感情嘅人嚟讲呢佢所有嘅呢切呢都係刺住你嘅。即使变咗灰灰系唔会刺到人㗎嘛、灰又系人一碰佢就会粉碎㗎嘛。但系对于一个敏感人嚟讲连灰都系会连尘都系会刺伤佢。 咁跟住落嚟有另外嘅一首诗系嘛。 呢首诗好有趣叫物体小富格。 物体小富格叶辉。没有你的日子我是天地一物体。再记不起你是谁了，我是宇宙一水红，但我并非一无所有，我有我终极的思念，思念你于最高极，高于珠穆朗玛峰，思念你于最深极，深于马里亚纳海沟，思念你于最严极，比摄氏150度更热，思念你于最寒极，比摄氏-200度更冷。思念你于极大气压，我是无物的一物体；思念你于极真空，我是缺水的一水虹；思念你于极酸，腐蚀性大于心酸；思念你于极简，毒瘾大于尼古丁；思念你于极度辐射，我是无心一物体；思念你于极度缺水，我是无邪一水虹。我思念。故我是多么尴尬的永生。 其实我第一次睇到物体小富格嘅时候，我真系好，即系用一句网络用语嚟形容咧，就系好羡慕嫉妒恨。点解呢？因为呢个题材系我自己好想写，我已经酝酿咗好耐，我但系估唔到原来叶辉一早写咗，就系佢写一只虫仔叫水虹。水虹系一种好奇怪嘅生物嚟嘅，其实喺生物学入边咧，佢唔到一毫米咁大。但系咧，佢系全世界生存能力最强嘅生物，比曱甴仲劲吓。咁佢系可以喺太空入边真空生存十日，唔使呼吸，唔使氧气，唔使水分。佢系通过将自己啲水排干晒，跟住咧，你只要咧将佢放翻合适嘅水入边咧，佢就复活翻嘅。呢、這个生物咧，被阿叶辉咧留意到咧，我谂都同我留意到一样啦，就系、是其实我哋留意唔单止系惊异佢有咁强嘅生命力啦，反而系去谂如果一种生物以咁样嘅形式生存，佢仲叫唔叫生存呢？但系或者佢叫唔叫生命呢？咁佢呢个咧，其实又系用嚟写爱情，即系佢话冇咗我所爱嘅人嘅时候咧，我就好似呢个脱咗水嘅水虹咁样。 喺度延续緊呢个唔知系唔系生命。咁入面佢最有趣嘅一个典故呢又用得好好嘅，就系佢将笛卡尔哲学家笛卡尔嘅我思故我在改成咗我思念故我是。其实呢度呢你用英文嚟讲又好似又讲得通咁，是同在都系 being 啊。其实呢思同思念又喺中国古文呢又系同一个字。於是我思故我在本来系话一个人佢思考自己存在嘅时候呢佢确定到自己存在。但变如果对一个恋爱嘅人嚟讲呢佢要系通过对方嚟确认自己存在。即系我思念你我先至系成为依家嘅我。其实呢如果你话将佢变成一个通俗嘅爱情读物呢头先我嗰啲话呢又可以变成一种爱情心灵鸡汤咁样嘅。但你要用诗嚟讲出嚟呢就要真係好别出心裁。比如话佢呢度用咗两重嘅典故嘅转变，一个就係呢个水红虫。 係。 呢种系一种物理学上嘅隐喻。有时候物理学嘅嘢系好有诗意嘅，只不过系我哋会觉得佢哦好理性，但如果你将佢理性拆解开嚟咧，就变成咗好似叶飞呢度所用嘅诗意。另一个就系哲学嘅诗意，哲学咧我哋又会觉得佢好辩证啊，或者系好抽象啊，同诗好似冇关系。但系如果你将佢还原，将诗还原成思念，将在还原成是嘅时候咧，咁呢个主体同埋佢所想念嘅人同埋之间嘅关系咧，都突出咗出嚟啦。 系哇！我谂咧，如果被佢想念嘅人见到呢首诗咧，真系不得了系嘛？思念你于最高极，高于珠穆朗玛峰。 呢个原来全部系真事嚟嘅，唔系夸张。因为你查一查水熊呢样生物，你就知佢喺极高极寒嘅地方又能够生存，佢喺200几度嘅高温入边都死唔到。啊、就是咁样，即系呢个咪好似古代所讲，即系《诗经》入边嗰啲爱情咁咯，上夜嗰种爱情，即系哇又可以点山崩海啸都唔会即系损失得到嘅。咁呢样嘢真系好感人肺腑，可以讲系阿琼琼嘅爱情诗。 吓、啊，不过叶辉嘅诗原来里面咧，好多时候咧都会有迹可寻咧，就见到应该系属于佢，同佢有关系就系啲抽烟啊、尼古丁啊。 系啊，系啊，好啊，呢个系、啊。当然啦，同佢有关系唔单止食烟啦，仲有系新闻呢样嘢啦。咁佢一辈子、除咗系个诗人，亦都系个报人啦，做过好多报纸啊，做过编辑记者，当然亦都做过主编社长啦，好多你想象唔到嘅。有啲报纸你觉得哇，同诗好似一啲关系都冇嘅。咁佢又去喺入面做呢个高层。佢作为一个报人，同时呢佢亦都冇忘记佢私人嘅身份。所以跟住落嚟呢我哋会讲两首诗呢係同佢作为一个报人呢所接触嗰陣时香港嘅一啲大嘅新闻所写嘅诗。咁我揀嘅呢举例呢就係佢写沙士2003年沙士爆发嘅时候嘅两首诗。 我们的头颅这一天终于沦陷了，叶辉。我们的头颅这一天终于沦陷了，每张脸孔的下游都覆盖着一方小小的白旗，瘟疫时代的爱人同志都不战而降了，任由感情的版图从此宣布分裂，成南北两半，南方倒是偏安的，鼻孔和嘴巴相濡以沫，在同一屋檐下互相呼吸吞吐，彼此的叹息和口吃。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歌者与歌长久隔离，学习与人世相爱或错爱，变种的飞沫学习跟寒色共存亡，任由病毒与方言在北方割据，只开放发炎的眼睛，借远方或明或灭的战火往来药房、病房或殓房。 A 一头条，叶辉。 A 一头条说，谢婉文医生昨天睡醒了，跟高永文、邓兆斌一起乘搭天星小轮，追忆4年前无比壮烈的一幕普世预言，三个人便在烟花与雪花之间哭成泪人。升官与罢官之后的第一个明媚七月天，而转业的士司机的前宇航员上电视，锁着眉，为预期的影像配上浪漫的方言，壮着胆朗读一首后殖民地时期的无韵诗。从太空看地球，我们的城很美丽，世界微小得 像发光的按钮上的指纹。任何主意从来都无意与谁为敌，只是要学习如何跟意见者公平地互相消费。沉睡的母亲开始怀疑社会主义是一场戏，下楼跟谢医生一起抬头看见领导人的铜像在城市的上空飞行，金属的手坚持但无奈，重演浮花最终的仪式，道别力竭的城，为了纪念十年前景直苦雨也洗不净的噩梦，为了纪念像威远那样沦为废墟的码头，为了纪念全体官民信誓旦旦要做好一份工。 A1 头条说，谢医生决定回归永生的墓园。 啱啱听过咧，就系我们的头颅这一天终于沦陷了，同埋 A 一头条噶。 啊，呢两首诗可以讲系连环诗嚟嘅。我们的头颅这一天终于沦陷了咧，就系好明显系写喺2003年沙士期间啦。入边引用咗一句最名嘅诗，叫《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咁其实呢句诗咧系艾略特最出名嘅《荒原》入边嘅一句诗，但系用喺嗰一年嘅香港系好適合噶嘛，我哋都記得啦。四月一號，哥哥自殺，係啦，那個沙士爆發。但係葉輝寫呢首詩咧，佢用一種好幽默嘅方式嚟寫，即係你好似感覺上喺度睇緊一個荒誕嘅木偶劇咁樣嘅。你會睇到你嘅鼻同個嘴喺度講嘢，互相嘆氣，嘆氣，因為咧焗住嘅口罩啊，你佢哋互相食咗對方嘅嘆息同埋好吃。所謂相濡以沫呢個詞咧，竟然喺沙士時代咧得到咗一個咁樣嘅另類嘅解釋，係啦。咁 A 一頭條咧就好明顯係過咗幾年，四年之後啦。四年之後咧，佢睇報紙想像啊，謝婉文醫生瞓醒咗，其實當然係冇啦。咁於是咧，佢就開始一系列嘅呢個超現實嘅幻想，可以講係魔幻現實嘅幻想，就將好多嗰陣時香港同時發生緊上咗頭條嘅新聞串連埋一齊，宇航員啊，呢、這個做好呢份工啊等等，好多嘢咧，我哋睇上嚟咧，好似係覺得我哋冇必要去寫首詩。而是应该写一篇社论，他通过一个超现实的场景呢，就是这个谢婉文医生的复活呢，来串联起来这一切。 是啊，所以这首诗里面其实都可以找回很多当时一些社会的发生的事情。 所谓诗史，诗史咁当然不一定真的好像杜甫这样才是，就是专门去写一段历史才是诗史的。其实历史呢是出现在每一个人的每首诗的每一个细节里面。那他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意象好特别，我提醒大家注意，他说抬头看见领导人的铜像在城市的上空飞行。如果大家呢是喜欢看新浪潮电影呢，就会记得呢费里尼那部罗马风情画呢入面呢就有那个耶稣呢被直升飞机吊过的天空的。其实叶辉很多诗呢入面呢都有那种即是经典电影的隐喻，但是他将它转换到我们的现实里面去，令你觉得哦，原来现实和艺术或者现实和历史之间是有这么讽刺的延续的。 是，咁我哋就一年就欣赏咗五首啊叶辉嘅诗啊，咁我可以见到佢嘅另外嘅一面。好，我哋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